领导没说下点大吃的道，刚好摆上车边道，现在是皮令包裹简要信物。马来西亚宋部阿讲我去经济街出桥，本地挖机经营预计阿少影响。廖军部表示，本地以拉贵讲我中技术面在是偏经营链少紧要的情况。政府正在跟金条松自己合作，专心要建内网远程经查纪律。世事平内网多网化，一定将影响共求最大。本地澳金条松准备剔除新墙，在建立新好之声，增加魅力金条路。一号业者拍送上齐军澳大利亚，新西兰跟泰国金条挖机。以电波马国经营的渴求，本地的官办单位新办理会跌到五千起以下。湖南舆论办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所满新增加4867起办理，比新上年就4560起，其中多数在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总暴露下降到1.1厘。随着疫情趋缓，跟防疫措施放宽，中国发展国会预告组屋项目降军，即地上降屋，用地盘面去食以上温军的项目动笔，景就难上。国家发展部当领地先讲，以来两年新预告组屋的等候时间并为数，中正目前的4年到5年。首尾所对到4年到4年半，自公屋及预告主屋售卖活动将居民人开始，并且在下礼拜四结束。中国国推出4500亿预告主屋单位，包括恩山郡吕洪镇的南以温经地等主屋项目。中国也将在渔农社大坝腰举野上推出项目。我国理工技术在今年的恢复需要方面，包括海外人士跟回应小红。今年三月上映的理工总统论证会总统，在理工开会里同地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，虽都已经开门，部队今年的短电视提升运作，继续加强现有的组织能力，并且恢复海外共享。选举局正在考虑在下届总统选举前沿推行机器，在部分疗养院设立投票站，方便院内的年度选民投票。选择时派出流动小组，将投票箱跟选票带到最好面冲城楼让院内投票。选举局已经邀请所有坐查政党参与助选活动，结果将在前月公布。本地驻青社军汪明大推出新驻罗马加亚我的水，记录照顾死地母亲跟10年的辛劳烈听，孝父王还去与明大看好的东西。敢有新闻报告我闹。